你找死！你罢了安魂钉，你罢了安魂钉！我得不到的，你也休想得到！ 姬童看着他的笑脸，没再追问下去。刚回头，面前坐着一个被黑气包围的男人，姬童没看清他的长相，腾地站了起来，椅子咔噔一声巨响，全班都看向他。 你吓死我了！ 甘婷正和赵深偷发消息，被他吓得手机差点掉地。姬童抚平呼吸，坐了回去，低着头，不敢看前方。从文具袋里摸出符咒捏在手心，他心慌起来。 又是这个鬼，既不现身也不摸我难受，躲躲藏藏，他到底想干什么？ 你怎么了？这么多汗，哪里不舒服吗？要不要陪你去医务室看看？ 不用。 身后的高田修一忽然念起诗来。 纤云弄巧，飞星传恨，银汉迢迢暗度，金风玉露一相逢，便胜却人间无数。 姬童没有心情听他念了些什么，又想起刚才梦中场景，有关前世后面的事儿，他始终没记起。 前世忽然出现这些模糊不清的片段，难道是又要记忆觉醒的预兆？为什么何风一直拒绝与我说后来的事儿？梦里那个男子到底是谁？ 柔情似水，佳期如梦，忍顾鹊桥归路，两情若是久长时，又岂在朝朝暮暮。 季童装了下脑袋，头发乱掉了，忽然一只手伸过来拍了下他的肩，他吓得肩膀一抖，没敢回头。 季童， 高田修一叫了他一声，他这才转身，却见他捧着一把糖果笑着说， 这是我最喜欢的糖，从我家乡带过来的，请你尝一尝。 谢谢，我不爱吃甜的。 不是很甜的，尝尝吧。 好吧，谢谢。 吃糖吗？ 他转而问甘婷，甘婷点头，随手抓了几颗。 吃呀，谢了。 高田修一不说话，将剩下的几颗放回口袋。周六，季童在家刷了一天题，吃完晚饭，被奶奶拉去外面散步。他刚走不久，家门就被扣响。周欣在收拾桌子，一手端着盘子，一手来开门。 怎么这么快回来了？ 他看着门外站着的陌生男孩，愣了一下。 哎，你找谁啊？ 高田修一恭恭敬敬地站着，朝他微微点头。 你好，我是季童的同学，我来给他送些学习资料。 他抬起手，将一本书奉上。周星第一反应是那个神秘小男友，他激动地拉开门。 哦，快进来坐，童童刚出去了，我给他打电话让他回来。 嗯，打扰了。哦，要换鞋吗？ 不用不用，坐吧坐吧。 高庭修一四下看了眼，没有坐下。周星开开手，拿着水杯去倒水。 吃过晚饭没啊？我们也刚吃完。 吃过了，您不用吗？ 周星不顾他的话，端着热水走过来。 来，这么冷的天冻坏了吧，喝点热水暖暖。 谢谢。 高田修一夹着书接过水杯，笔挺地站着。 书我放进他的房间吧。 啊，好，就那间。 周欣一手朝里头指了下，一手拨出号码，没想铃声在卧室响起。 没带手机啊？啊，他出去散散步，估计一会儿就回来了。你坐一会儿啊，这外面乱七八糟的，我都没收拾，阿姨先给你切点水果。 高田修一没有拒绝，点点头往季童卧室去。他先是站在门口观察了几秒，然后才走进去， 将书放在季童的桌子上。季童桌上乱乱的，到处堆放着习题与草稿纸。高田修一笑了笑，喃喃自语： 还是老样子呀。 阿姨也不知道你喜欢吃什么，家里水果就都洗了点儿，你坐着慢慢等啊，不着急。 啊，谢谢，麻烦您了。 不麻烦不麻烦。你叫什么呀？ 您叫我小高就好。 啊，小高，你家住哪里啊？ 南川南苑。 啊，那不就是隔壁吗？这么近啊。哎，那平时上学放学你们都一起的吧？ 有时候会一起。 周心一没戳破，怕小男孩害羞，也不好问太多。 那你先坐着啊，阿姨厨房还没收拾呢，你有事叫我就好。 好的。 十分钟后，季童和奶奶回来了，周心悄咪咪凑他耳边说了句： 哎，挺帅的呀。 什么挺帅？ 你小男朋友啊，给你送东西过来，等着呢，快去。 季童一头雾水，快步走进卧室，却看到高田修一坐在自己的书桌前翻看着一本书。你怎么来了？ 哦，我给你送书过来。 我书怎么到处找不到？怎么在你那儿？